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 87.6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话说天下》，话说天下。 天下人的天下，江湖人的江湖。 话说天下，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。 四海一统，三国六朝，和和分分的南北，起起落落的人生。 话说天下，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。 盖棺百年后，重说忠奸善恶，笔墨玄机里再探是非曲直。 谈笑间闲说历史，不用替古人担忧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这里是话说天下。早年间北京的小吃那可是难登大雅之堂啊，被形容为鸡零狗碎不登堂，窄巷寻声觅野香。不过北京城饮食文化的古朴遗风在今天却是越来越被人们所认同。北京小吃不再是源于民间的野味遗风，人家现在是大大方方的登堂入室了。早年间这些制作小吃的商贩们，要不然聚集在庙会，要不然推个车沿街叫卖。幽街曲巷当中古朴的四合院门前，小贩的吆喝声长短交错。虽说现在这些叫卖声已经听不到了，但是这些北京小吃的味道，有的您还能品尝到。其实不光是味道，对于老北京来讲，更吸引人的恐怕是蕴含在小吃里的掌故和那些令人回味的逸闻趣事。小时候总听大人讲老北京的故事，时过境迁，老北京已经变得模糊。现在我就把这遥远的记忆重现在您的眼前，带您去看看青砖灰瓦、长袍马褂，还有那二分钱一碗的大碗茶。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故地重游老北京第二集。说到卤煮火烧，想必大伙儿都不会陌生。火烧井字落刀，豆腐三角给刀，小肠花样分段，肺头剁烂筋脑，一阵眼花缭乱之后，再浇上一勺浓浓的卤汤，配上蒜汁辣椒油，那味道简直绝了。要说这北京人没吃过卤煮火烧的还真少有。记得小时候老听大人们说，这卤煮火烧啊，最早就是北京城的穷人自己发明的一种解馋的吃食。那会儿穷人想吃肉多难呢，一个月挣的钱都未必能吃得上一顿，所以这些穷人为了解馋，上好的炖肉吃不上，那就拿下水凑合，好歹能打打牙祭解解馋呢。再者说，这卤煮火烧里又有下水又有火烧，吃完了还扛饿，所以那些拉车的或者干体力活的就特好这口。其实现在看来，老人们的这些话也只说对了一半。为什么呢？首先咱们先看看这卤煮火烧的产地，人家说的没错，它确实是老北京的一种小吃。不过这发明人可不是穷人，而是从清朝的皇宫里传出来的，叫酥燥肉。据说溥仪先生的夫人在写《食在宫廷》这本书的时候，还特意介绍过，那是乾隆45年的时候，乾隆爷巡视南方，就下榻在扬州安澜园陈元龙的家里。陈府的厨子张东官知道乾隆爷特别喜欢吃口重的东西，就亲自做了一道酥燥肉给乾隆尝尝。

小时候总听大人讲老北京的故事，时过境迁，老北京已经变得模糊。现在我就把这遥远的记忆重现在您的眼前，带您去看看青砖灰瓦、长袍马褂，还有那二分钱一碗的大碗茶。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故地重游老北京第二集。提起王致和的臭豆腐，估计甭管您是不是北京人都听说过。咱不往远了说，就是现如今您一进超市就能在专柜上买到。现如今年轻人好这口的可能不占多数，可是想当初这北京城里无论男女老少，一说今天吃饭有臭豆腐，那是听着都能多吃两碗饭呢。王致和既是一个品牌的名称，也是这臭豆腐的创始人。虽说史书上对于王致和的发家史很少有记载，不过这民间的传说可是有好几个版本呢。我在这儿也不敢给您下个定论，哪个就是正确的。不过既然老百姓能传得这么丰富，也是印证了大伙儿对他的喜爱程度。这最常见的版本就得说是在清朝康熙八年的时候，安徽省仙源县有一个叫王致和的小伙子进京赶考。在来之前，王致和可是做了充分的准备，这回进京就是冲着金榜题名、光宗耀祖来的。可是等这考试结果一出来，往外这么一贴，王致和可就傻眼了。他是从左看到右，从上看到下，眼珠子都快对一块儿了，也没找到自己的名字。完了，这回算是名落孙山了。王致和一路上连眼皮都不带抬的，哎，怎么考个功名就这么难呢？头两天我还一门心思的打算光宗耀祖呢，这回算是吹灯拔蜡了。人家都说这考功名不是一件容易事儿，看来我还得努力呀，总不能让我这几年的寒窗苦读全就着饭吃了呀。王致和一边打算着下回科举能考个功名，一边就迈进了住宿的客栈门口。刚一进门，掌柜的赶紧过来了，哎呀，恭喜恭喜，看来我们这小店要出位大官人了。掌柜的不说还好，一说这王致和眼泪都快下来了，让您见笑了，我名落孙山了。一听这话，掌柜的这笑脸呱嗒下来了。哟，那照这么说，您这仕途是走不上了。嗨，这也是常事儿。您瞧这考取功名的能有几个一次成功的呀？啊，要不然这满大街的跑的全是当官的了。您呢，也别往心里去，别因为这事儿一难过，您把那房钱给我忘了。王致和一听掌柜的这么说，才想起来，哦对了，房钱好几天都没结了。一边是再次考试，一边是掌柜的催债，王致和这回该怎么办呢？回到房间里，王致和赶紧把身上的盘缠全拿出来了，扒拉来扒拉去，就剩下一点散碎银子了，付了房钱连个馒头他都吃不起了。可是要留在北京城准备下次考试也不是两三天的事儿啊。想来想去，最后王致和决定在京城一边挣钱一边准备考试。其实王致和他们家也不算是穷苦人家，他老爹在乡下开了一个豆腐房，王致和打小就跟着学做豆腐，要是留在京城干个卖豆腐的买卖也能养活自己。主意一定，王致和赶紧就往家里寄了封家书，让他们汇点钱过来要开个买卖。就这样，王致和拿到钱以后，就在安徽会馆附近租了几间门脸，每天做点豆腐出去卖了换钱。买卖一干起来，这新问题可就来了，谁能保证你王致和磨多少豆腐就能卖多少啊？每天出去叫卖这么辛苦，可是回家的时候往往还剩下一大堆。 那会儿又是夏天，天热，剩下的豆腐根本搁不住，你说扔了吧又怪可惜的。最重要的是一天的功夫全搭在这磨豆腐卖豆腐上，王志和根本没有时间复习功课。成天看着这些豆腐，王志和又琢磨上了，要不然我把这些豆腐切成小块晒干了，我再加点盐给它腌起来，这样一边腌着豆腐，我一边停业苦读，等腌好了我再出去卖，这不两全其美了吗？王志和打算的倒是挺好，可他这一苦读啊，把这缸腌豆腐给忘了个一干二净。夏天过了，秋天来了，王志和这才想起来，坏了，家里头还腌着一缸豆腐呢，等他把这缸盖这么一掀，嚯，这味儿就窜上了呀。好家伙，王志和差点没熏一溜跟头啊，臭的直辣眼睛。王志和吓了一跳，赶紧找了个东西把缸里的豆腐捞上了一块，这一看王志和更傻眼了，这豆腐都变了色了，铁青色的。其实话说到这儿，我倒是挺佩服这位王志和的，想当初这豆腐都这模样了，他也不知道是怎么想的，愣是打算尝尝。不过要是他没尝这一口啊，估计咱们今天也不知道臭豆腐是什么东西了。您还别说，王志和尝完之后，这又香又嫩的口感可真是让他没想到啊，不光自己吃，他还拿着这种新产品给街坊四邻吃。起初邻居一闻这味儿就开始倒胃口，可让王志和一忽悠，大伙还真是拿着筷子打算尝尝。结果这豆腐还没咽下去呢，大伙就开始夸了，你还别说，这豆腐还真是，哎，闻着臭吃着香啊。这么着，王志和干脆就在豆腐店门口挂起了招牌，专门经营这臭豆腐。吃过臭豆腐的人一传十十传百，没用多长时间，王志和连同他的臭豆腐可就出了名了。京城的人只要一提起臭豆腐，便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它的主人是王志和。要说这头一个版本是说王志和歪打正着研制了臭豆腐，那这第二个版本可就是祖传秘方了。天下之大，无奇不有。阿龙和您话说天下。这第二个版本大体上和头一个差不多，只不过这王志和进京赶考不是名落孙山，而是金榜题名了。据说当时的考卷是一道关于知位下居的考题，结果这王志和便独出心裁地写了一首诗，题为《国香臭豆腐》。名言臭豆腐，名实正相当，自古不掉玉，于今无伪装，扑鼻生奇臭，入口发异香，素唇饶回味，黑臭蕴芬芳，真修妇人去，也为贫者光，既能腰容赛，更可佐酒浆，参传若有你，宴饮亦无双，省钱得实惠，赏心乐无恙。这臭豆腐是他们家祖传的秘方，被他这么一写，反倒是引起了很多宫里人的兴趣。于是王志和专门在北京城开了一个门脸卖这种臭豆腐。其实无论哪种版本说的是真的，反正现如今这吃着香闻着臭的臭豆腐倒是留下来了。不过说到这儿，我得问您一个问题，王志和的臭豆腐既然您喜欢，可您知道这王志和的臭豆腐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吗？如果您不知道，我在这儿也给您讲讲。咱老北京的这些小吃半数以上都和宫廷沾点关系，要不然是哪位皇上喜欢，要不然是哪位皇后爱吃，而这个王志和臭豆腐另外一个名字也不例外，正是慈禧老佛爷给起的。 传说这王致和的臭豆腐出名以后，就连宫里的太监都跑出来买，结果一不留神让慈禧知道了。慈禧这一尝不要紧呐，喜欢的不得了，当时就问身边的太监，我说呀，你们吃的这是什么东西呀？虽然这闻着可够臭的，你还别说，吃着还挺香。一听老佛爷问话，旁边的太监赶紧回答，回老佛爷，这就是民间出了名的臭豆腐，您要是喜欢呢，奴才再给您买点去。臭豆腐就叫这名啊？东西虽然好，可是名字差点意思，上不得台面啊。这么着吧，以后啊，这臭豆腐就叫清方得了，叫着也好听。打那儿起，这王致和臭豆腐就落下了清方的名字。不光民间老百姓爱吃，这回进了皇宫，成了御膳了。距今为止，这王致和臭豆腐的字号已经经营了有300多年了。最早在前门外药物胡同的安徽会馆，现在已经找不到王致和最初的店址了。不过他这香飘京城的臭豆腐却一直流传至今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我是阿龙。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87.6。 古代的、现代的、中国的、外国的，奸臣、皇后、特务、太监，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，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。北京文艺广播，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您。哎，一天一个故事，您可别错过了。 说冰糖葫芦儿甜， 家做多大贡献呀、啊？ 一辈子不容易， 就图个团团圆圆。 常回家看看，回家看看， 回家看看， 让他给爸妈吹吹烘焙的甜。 回家看看，老人不如儿，回家做多大贡献呀、啊？ 一辈子总操心， 就奔个平平安安。 2018年，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。